接下来为大家选的歌是一路上有你。 你知道吗，爱你并不容易，还需要很多勇气，是天意吧，好多话说不出去，就是怕你负担不起。你相信吗，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，是天意吧，让我爱上你，才有让你离我而去。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，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，在风雨里飘来飘去，都是为你。一路上有你，苦一点也愿意，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。一路上有你，痛一点也愿意，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。你知道吗，爱你并不容易，还需要很多勇气，是天意吧，好多话说不出去，就是怕你负担不起。你相信吗，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，是天意吧，让我爱上你，才有让你离我而去。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，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，在风雨里飘来飘去，都是为你。一路上有你，苦一点也愿意，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。一路上有你，痛一点也愿意，想有你，苦一点也愿意，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。一路上有你，痛一点也愿意，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。一路上有你，苦一点也愿意，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。